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北京停车立法相关情况和发展思路。目前北京停车管理条例正在征求意见，明确增加车位的措施和违停处罚的原则。在方便市民停车方面，北京将建立停车综合管理系统和停车诱导系统，未来可实现车位情况的实时公布。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本市出台中共北京市委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办法，办法规定受到问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被调整职务的一年内不得提拔，被降职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北京市商事制度改革再出新举措，本市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和工商登记实现一窗受理，同时本市外商投资企业办照全程电子化也正式启动。本月底，一群身着中国明代盔甲的中国人将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世界各地盔甲爱好者的盛会——中世纪格斗世锦赛。为了复原明代铠甲，他们查阅了元明清三朝的文献和多件古代绘画，这也将是中国人和中国铠甲首次在中世纪格斗世锦赛上亮相。 偏偏我好孤单，我太贪婪。

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神。如果当初在教会时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神。如果当初在教会时难忍住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也许在大多数的人的认知当中，金城武是一名颜值又高、演技又出色的演员。也许你们都不知道，金城武其实很热爱音乐，曾经他是陈升的徒弟。师父陈升对金城武付出了很多心血，帮他出了八张国粤语专辑。金城武不仅参与了多首歌曲的创作和制作，更是把自己饱含情感的声音魅力发挥了出来，很有师父陈升的风范。在《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当中，张宇演唱了这一首《二十岁的眼泪》。这首歌是收录在陈升1994年的专辑《风筝》当中，这是年近40的陈升写给徒弟金城武的歌曲，给他20岁的生日礼物。 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风里依然有我们的歌。 歌词当中写到的是，20岁的烛光映在你柔美的脸上，骄傲的男人呀， 开始要流浪的旅程，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风里依然有我们的歌。由此看来，师徒俩的感情应该是很好的，只是后来陈升骂他的音乐是捆绑着束缚着的一坨坨的狗屎堆砌的音符。金城武摔了吉他，发誓不再碰音乐，全身投入到了影视拍摄当中去。他红了，他不再理那个骂他音乐的师傅了。2010年，陈升发布了新专辑，当中有首叫做《20年前》的歌曲。歌词当中，燕子飞到了遥远的北方，你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就好像是两个男人之间的20年的约定。虽然很多年过去了，这首代表着师徒情谊的歌曲已经留在音符里，不会抹去。 是20岁的男人就要会离开，能够离开。 今天9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是20岁的男人就要会离开，能够离开所有柔情的牵绊。听到金城武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一次温柔》。 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 实在的，我已不能理智。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 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Let's party。安迪沃霍尔说，无事可做就像是被绑架了，使你成为生活的奴隶。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为了把你从乏味无聊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特别企划了一场专属刺激爱好者的探险之旅。追求刺激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到中影基地14号棚内亲身体验到电影梦工厂，通过专业化的剧组场景道具服饰演绎一段自选的剧情，经过后期制作后获得完整的电影片段，实现演员梦和明星梦。此外，在14号摄影棚的东侧还特设了9DVR 电影体验吊桥探险，让您真正的沉浸在虚拟的现实世界之中。而为了吸引广大的小朋友们，本届嘉年华活动也准备了冰河世纪电影主题游乐体验、胡巴乐园、涂抹斑斓童年嘉年华等等多项互动体验项目，还可以和喜羊羊、灰太狼、熊大熊二、钢铁侠、小黄人、葫芦娃等等50多个动漫主题人物亲密接触拍照留念哦。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我们等你来。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一见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 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环保部本月初宣布要派出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在京津冀地区督查一整年。环保部环境督察局局长介绍说，这轮史上最大规模的督查剑指京津冀及周边的5.6万家规模小、分布散乱、污染重的企业。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过不多久就是五一小长假了，北京市发布了五一出行提示，其中提到五一高速公路免费，下周六起高速拥堵趋势将显著增高。30多年来，全球最大、功能最齐全、设备最先进的国际贸易中心建筑群一直没有停止生长，终于在这个月随着国贸3期 B 座的竣工完美收官。 阳光采购节约药费1.5亿元，二级医院次均药费降幅最大达到14%，医院挂专家号的患者减少15%，基层医院人气走高。市卫计委亮出北京医改新政实施10天的成绩单，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10多天来，总体继续保持平稳有序，符合改革预期。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伤心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我是个17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做过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相爱。 来自于陶喆的歌曲《17岁》，开头的那一句是马来语，意思是回来吧，我别无所求，亲爱的，谢谢你。词作者对于歌者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杰伦与方文山。而陶喆背后有一个很优秀的词人，那便是娃娃金志娟了。同时呢，他的许多歌曲也是相当耐听。

太冷，深深的吻仍投在抱拥，不敢兴奋，给我爱念爱到最狠，我要你给我爱到最逼真，枕头难遇其人，始终吸引自己一个人孤单去温馨。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在一波转型的新零售的浪潮之下，企业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未来更有竞争力呢？今天的老板说当中，想要跟你分享的是马云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所给予的答案。马云说，未来十年千万别思考如何卖东西，而是应该做好服务用户。其实在服务行业，我们都知道用户至上是唯一的信条，而到底应该怎么服务好用户呢？马云提出了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更精准地找到用户。阿里的参谋长曾明曾经说过，精准是商业未来最核心的要求，也是优胜劣汰的门槛，做到了精准，企业才有资格进行下一轮的商业竞争。精准商业要建立在和用户的持续性的互动关系之上，在这样一种持续性的互动当中，对于产品服务进行迭代或者是优化，从而才能更加的精准。第二点，从用户的价值出发，按需定制。前阿里 B2B 公司的 CEO 魏哲说，要按需求去生产去组织，而不是组织先生产产品再去找消费者。最好的方式呢，是根据消费者按需定制零库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制造新的将要被闲置的资源了。所以企业为了防止闲置资源的出现，就要按需定制，提高工作的效率。第三点，是服务用户，挖掘流量价值最大化。马云在最近的深圳 IT 零售峰会上表示，十年之后纯电商是很艰难的，线下零售呢也很艰难，以后要和线上线下物流所结合，而以后不是思考怎么卖东西，而是思考如何服务好客户。说到底，顾客导向才是未来创业发展的主题，而顾客导向最早也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莱维特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营销近视症当中所提出来的。他指出，任何企业想要成功，任何行业想要长久不衰的话，都必须改变传统的观念，真正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满足市场为归宿。顾客导向这样一个概念一经提出之后，很快就被认为是市场营销观念的最高境界，很多企业也纷纷致力于顾客导向的体系建立。从成功学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创业想要走上前沿的话，维系好自身的用户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又如何看待顾客导向这样一个问题呢？ 为何没法重拾那些 谁有可保证什么保证问一生不会清醒谁又会假天真错乱哪有哪有信心谁人愿意去听谁想多听现代爱情前路里有太多恩怨初恋失恋多么混乱本不应再遇再计较那亏损，其实各有各的打算，可惜关系未断还断，宁愿只得你和只得我，无谓有太多挑选，为何无法重拾那些简单的恋爱，是否那些纯真岁月？谁让我一生都开心快乐继续相信谁又可保证什么保证能一生不会清醒谁又会假天真初恋哪有哪有信心谁人愿意去听谁想多听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表示在

就在2017年航天日的前夕，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成功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了首次交会对接，这是送给中国航天日最好的礼物，也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航天造福民生、惠及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今天969，我是亚威，中国的航天梦仍在继续。 Thank you. 信手的指尖，弹竖琴的音乐。有一年，拥挤的咖啡店，落地窗的外面，下起雪，地球在转着圈，你那边是几点？隔好远。发来的邮件，有温暖的字眼，读几遍都不厌。我记得那场大雪，在圣诞的夜，下在我爱上你的瞬间，两公里送我的肩到我家门前，两脚印一生一切。时过境迁，回忆深，现在一样新鲜。我靠在你的右肩，曾笑得多甜，幸福会让人晕眩。 此刻，唯你相伴。